小山羊和小老虎。羊羊羊，一只小山羊。虎虎虎，一只小老虎。小山羊毛雪白雪白，叫起来咩咩咩咩。小老虎尾巴挺粗挺粗，叫起来啊呜啊呜。有一天，小山羊起得很早，唱着歌到树林里去吃草。这一天，小老虎起得也早，吹着口哨到树林里去打虎跳。一个叫咩咩，一个叫啊呜。小山羊碰见小老虎，一个唱歌，一个吹口哨，他们捉了迷藏又赛跑。太阳下山了，小老虎回了家。 妈妈妈妈，今天我跟小山羊玩耍。 老虎妈妈摇一摇尾巴。 什么什么？你跟小山羊玩耍？瞧你瞧你，真是一个小傻瓜。你呀你呀，应当一口咬死它。羊肉羊肉，咋咋咋咋，味道可鲜呐。 听着听着，小老虎馋得张大嘴巴。听着听着，小老虎口水滴滴答答。 妈妈妈妈，干嘛不早告诉我？明天明天我阿呜一口吃掉它。 老虎妈妈点一点脑瓜。 对了对了，这才像个虎娃娃。过来过来，妈妈教你几句话。 星星出来了，小山羊回了家。 妈妈妈妈，今天我跟小老虎玩耍。 山羊妈妈眼睛眨一眨。 什么什么，你跟小老虎玩耍？孩子孩子，今天多危险啊。 老虎老虎，在树林里称王称霸。差点差点，你的小脑袋进了他的大嘴巴。 听着听着，小山羊心里好害怕。 听着听着，小山羊急得叫妈妈。妈妈妈妈，干嘛不早告诉我？明天明天他说还找我玩耍。 山羊妈妈紧紧抱住他。 不怕不怕，妈妈来想个好办法。 有了有了，他来了，就这样对付他。第二天，天刚亮，小老虎下山岗，走进树林等呀等，没有等着小山羊，爬上山坡瞧呀瞧，没有瞧见小山羊，跳过水沟找呀找，前面有堵小花墙，走上前去闻一闻。小山羊就住在这地方。 嘟嘟嘟嘟嘟嘟，咩咩咩咩，是谁敲门了？ 啊呜啊呜，我是小老虎。 咩咩咩咩，你干什么来？ 啊呜啊呜，找你去跳舞。 你说说，昨晚你妈妈教你几句什么话？ 我妈说咱俩手拉手，天生一对好朋友。 咩咩咩咩，你说谎，我才不上你的当。 啊呜啊呜，快开门，咱们可是一家人。 咩咩咩咩，不开不开，我不开。 啊呜啊呜，你不开门我就闯进来。 小老虎一个劲儿地把门撞，砰砰砰，小老虎把门撞得直摇晃。 咩嘿嘿咩嘿嘿， 东边来了五只大山羊。 咩嘿嘿咩嘿嘿， 西边来了五只大山羊，羊角弯弯像镰刀，吓得小老虎发了慌。 咩嘿嘿咩嘿嘿，你这个小强盗。咩嘿嘿咩嘿嘿，看你往哪里逃。 一只山羊用脚踩，两只山羊用嘴咬，三只山羊用头撞，四只山羊用脚挑。 一挑，一挑，把小老虎挑得半天高，真好真好，小老虎摔了一大跤。小老虎嘴里掉了四只牙齿，小老虎脚上伤了三只爪子，小老虎耳边少了两片毛毛，小老虎头顶起了一个泡泡。小老虎在草地上打滚，疼得啊呜啊呜叫。小山羊在门缝里瞧着，乐得咩咩咩咩笑。 青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